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又一天嘅新开始啦。今日嘅日子咧就系14号，6月14号，农历系5月16日啊。星期二的清晨，现时时间5:02呢，室外温是28度，今日最高30度。 水泽独秀风，不加在云上，身影有几个度，水中央秋意闹归风，千里飘归乡，几个亭阁杂语笑声响，切两面望，生我在世 一条电视剧《马可·波罗》的主题歌曲，卢国沾写的词，陈美玲的这首《离江曲》。人在异地的时候，更加会感觉到底自己是来自何方。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通常編寫呢啲係即係一啲民族性嘅歌曲咧，嗰種嘅澎湃嘅心咧，佢嘅編排方面咧，令聽嘅咧就有呢一種嘅感覺啊！剛才嘅歌咧就來自咧好早期咧已經唱一啲民族歌曲嘅張明敏嘅《我的中國心》。 受故乡思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望向中国国土，此际豪气在腾，誓要将我苦难悲愤，中国勇敢，中国人，齐雨齐炮，齐抗敌人。我万众一心，哪惧怕艰辛，冲开黑暗。中国勇敢，中国人，齐雨战胜中国人。含恨，望向中国国土，此际豪气在腾，誓要将我苦难化为。 悲愤。 中国勇敢，中国人，齐与出他抵抗敌人。我万众一心，哪惧怕艰辛，冲开黑暗。中国勇敢，中国人，齐与战胜中国魂。我万众一心，哪惧怕牺牲，冲开黑暗。 阿姐，汪明荃的《勇敢的中国人》歌我听得多了，是来自哪套剧的呢？都要找些资料，就是也是大家熟悉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就是电视剧的名字。当年是1982年的时候，就卡士方面呢都是强劲的，汪明荃当然是主角啦，男的呢就是四哥谢贤，还有演丁力红了的吕良伟，而是黄天林监制的一个清末民初的电视剧。这套剧就讲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救亡，就希望能够是救回自己国家的一些的故事。而就讲述了这个阔少爷阮廷琛和庄梦蝶之间的，就是跨越了万水千山的爱情故事。点样爱国，你都是要努力向前冲啊！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海，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心声。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间动身，午夜时牺牲是荣耀，回归 人生就是一段一段的路，我们每一日走过，每一日走过，一路就是向前冲，永不回望，向着你的理想去进发。我们应该拥有这样的心，每一日起身就是这样向前冲。早晨，时间还有大概五分钟之内到清晨的五点半。今天星期二，天气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的几日，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你听的是清晨所理，这个节目到清晨6:30钟。嗯，是啦，起身准备就水，我们又运动一下啦。如果你在出去街外的时候，又一路可以听着这首歌去急步行或者跑下步。又或者有啲喜欢企嘅，原地踏步跑下都得嘅。又或者你屋企直情有部跑步机，嚟啦，一齐跑啦。 遗忘掉当天失落的愿望，坚决想面前每段路，难忘是当天失败的劝告，不气馁，梦仍继续做。 女方的每段路。好了，我们转个头，新闻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节目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新西兰外长马胡塔视像会晤，期间谈到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王毅话：中国同太平洋岛国交流合作由来已久，中国愿意分享自身发展机遇，帮助建交岛国加快发展。中国尊重新西兰同太平洋岛国的传统联系，尊重地区既有合作机制。中国同太平洋建交岛国的合作和地区既有安排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互为补充。中方愿意继续同新方展开更多三方同多方合作项目，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团结合作的南太。马胡塔表示，太平洋岛国面临应对新冠疫情、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等严峻挑战，新中应该透过双边和多边平台支持岛国克服挑战。新方愿意和中方就全球发展和安全努力。俄乌战事焦点在东部顿巴斯地区之际，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布查镇附近再发现一个大型坟墓。基辅地区警察总长表示，是在布查镇西北大约10公里一条早前被俄军占领村庄的附近发现这个坟墓，里面有7具尸体，部分人双手和膝盖被绑，相信他们曾经被俄军虐待之后再处决，警方正是确认死者身份。布查镇早前一度被俄军占领，乌克兰军队在4月重夺当地控制权之后，发现至少500具尸体，其中很多人被埋在临时墓穴、临时坟墓或者乱葬岗。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指控俄军杀害平民，触犯战争罪行，莫斯科当局否认，批评基辅伪造证据。英国上诉法院维持高等法院的裁决，拒绝发出临时禁制令，阻止首班遣送非法入境者到卢旺达的航班起飞，作为和卢旺达达成的协议一部分，伦敦当局计划将横渡英伦海峡到英国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送到卢旺达等候审批。首班航班将会在当地星期二起飞。有人权组织申请禁制令，阻止英国遣送非法移民，认为政策不人道。高等法院上星期五拒绝批出禁制令，上诉庭三名法官星期一维持决定。联合国办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批评计划是灾难性。英国首相约翰逊为政策辩护，强调重要是令犯罪集团知道他们安排偷渡客横渡海峡是兜售虚假希望。港岛半山干德道联邦花园昨日早上发生吊船堕下致命意外，吊船上两名分别52岁和56岁的工人死亡。警方初步调查相信两人在测试吊船期间，吊船其中两条钢缆怀疑断裂，连同两人堕下大约60米至到地面。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黄平表示，吊船的基件散开，两个由天台伸出用作承托吊船的天秤其中一个弯了，未知是不是拉力所致抑或有断裂，又估计工人可能没有扣好独立的救生绳。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伦说，据悉两名工人从事吊船工作大约5-6年，现场大厦由于准备进行外墙维修，因此承办商租用吊船。劳工处高度关注意外，表示十分难过，并且对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516点，跌8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49点，跌1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46，瑞士法郎0.998，加元1.29，人民币6.756。英镑兑美元1.214，欧元兑美元1.041，

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一生里的路，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 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呢啲嘅字眼啊，读书嘅时候读过啦，喺度听歌嘅时候，好多时咧就系啦，写嘅歌词都系来自你有读几多个，读几多书啦，认识嘅一啲嘅喺嗰个学问方面有几多，先至系再加埋你嘅人生经验啦，你先至可以写到歌嗰个味道出嚟，想表达啲乜嘢吓？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时间来到5:43了。听紧的是清晨爽利节目，今天就是6月14日，农历是5月16日星期二的清晨爽利。天气方面，有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呢排都系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随身带定把遮出街啊！咁啊，今日最高温度大概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几日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83%。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化醉，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 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 Times 14 dimes, the explanation of most proven necessary rhymes.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ies said goodbye, let'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The colored photos here, the crowns appear, plaster paint, the people hold each other near. Hopes are always high, the echo of the sky. When it's over, they're just low. Sound of goodbye.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st said goodbye, let'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Is now, is all around us now. how I want you, girl, to lie beside me now. Why there's still this time, and all my poems still rhyme. Let me love you now. We can drink the good, good wine.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ips said goodbye, let u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You and me, hey, let's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呢啲咧就系即系啦，小毛差少少嘅啲以前嘅即系青春初恋嘅爱情故事吓，旋律非常之优美。Blue Balloon 就喺1973年嘅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 Jeremy 啊，咁就系描述一个喺艺术学校读书嘅一个大提琴嘅男仔，同埋喺学紧呢个芭蕾舞嘅小女孩嘅佢哋嘅青春嘅爱情故事。头先嗰首就系主题歌曲。Blue Balloon.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鄭蓉。在朝頭早咧，我自己就好中意炸一個五青汁。咁因為飲完嘅時候咧，個人又會覺得好舒服，同埋又覺得好有營養啦。因為我早上都唔係話特別有胃口食一啲固體嘅食物做早餐。咁如果再有多少少嘅時間咧，我就會選擇喺屋企嘅廳嗰度開曬啲窗咁樣，好舒服做一啲簡單嘅瑜伽動作。因為其實瑜伽動作都要好配合自己嘅呼吸啦，又可以鬆下自己嘅筋骨。做十分鐘到，其實已經感覺到個人醒咗，同埋呼吸又暢順又好精神，個感覺係非常之好嘅。咁喺呢一度祝大家身體健康，清晨爽利。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好啦，今日咧就礼拜二啦，我哋会有崔博士嘅。今日讲嘅题目咧就系讲身痛啊，你可能有过呢个情况。 谁在我未全醒时？ 咁一阵间就要听啦。 静静的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锁火，谁令我绝无可疑？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歌词。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

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清晨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呢，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有14个字，等大家又有啲回忆先吓。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系啦，咁听好多好多嘅节目内容，就系你要鉴别咧。听详细嘅讲法咧，你就清楚啦，咁样吓。 对啦， 咁我哋上次咧就系讲又有头痛啊，有头晕啦，都讲晒啦吓。咁啊，今次讲咩咧，崔博士？ 三问头身啊嘛，头讲完就到身啦。 嗯， 今日咧就系问身区呢一集咧，我哋就讲身痛， 即系身体嘅痛系嘛？ 冇错啦。 咁其实包括边啲范围就为之身痛咧？ 先讲身区啦，身区主要就涉及我哋全身嘅四肢、腰部呢啲范围啦。中医认为啊，呢啲部位就系我哋十二经脉循行嘅地方，亦都受到脏腑气血嘅濡养供养啊，而且满布肌肉嘅。而中医认为脾主肌肉同埋四肢，所以同脾有关咯噃。 系咁，腰系点啊吓？ 啊，中医有个讲法又叫做腰为肾之府啊，系肾嘅屋企。 系， 所以无论咧你有外感、风寒、湿邪，或者啲内伤嘅，伤到脾肾。呢两个脏嘅话咧，咁令到我哋嘅脾虚就肌肉四肢就冇咗供养，肾虚咁我哋嘅腰腹亦都冇咗供养，都可以引起到呢啲部位啊，即系四肢肌肉啊、腰部咧出现病变嘅。 咁包括有啲咩病变咧？ 嗱，呢啲病变涵盖嘅范围就好广泛，症状有好多，所以咧我哋都唔能够全面咧讲晒佢嘅，拣啲比较普通。常见嘅啦，譬如痛啦吓，麻痹或者麻木啊，拘急，即系话咧拉紧晒嘅，手脚啊啲筋咧好似拉到紧晒，甚至咧会抽筋。我哋介绍下呢啲咧，时时都遇到嘅症状。 嗯， 今日先讲身痛。 吓，咁身痛嘅定义系点咧吓？ 简单啦，就话个病人觉得周身都痛。 嗯，咁、那个情况系点痛法咧吓？ 嗱，有几个情况噶。首先咧，有一啲叫表症，即系有外感啦。主要就是冻亲、外感风寒，或者有湿、有风寒、有风湿，令到我们的经络气血阻滞了，不流通，不通就痛了，是不是？又或者病了很久了，在床上睡，睡到起不到身，令到我们的营气不足，我们身体的营养、我们的气血都不够了。亦都咧气血不和唔通畅， 咁啊梗系啦，你成日都唔喐啊嘛， 系咯啊，仲有咧，如果病得耐，亦都会成瘀，久病就必瘀啦， 系， 咁啊瘀咗经络又系阻住，不通则痛啦， 系，咁中医喺临床上咧，将呢个身痛咧，会分为几多个症型噶？ 嗱，我哋可以咧归纳做四个，包括有三个系实症，呢三个实症就系风寒促表。湿困肌表同埋咧瘀咗经脉，另外一个虚症就系营气不足啦。 咁我哋逐个介绍啦，先讲实症啦，好嘛？ 好。 第一个咧就系风寒促表系点咧？ 呢个咧就系个病人感受到风寒之邪啊，冻亲啊吓。咁咧啲风寒之邪就促于肌表，喺集中咗喺我哋嘅体表肌肉之间。 嗯，嗱，你话风寒啦，咁一定系又有风有寒。而形成一啲嘢系咪咧？ 对啦。 咁寒系点咧吓？ 嗱，寒嘅特性咧就系凝滞收引啊，将啲嘢咧拿紧晒嘅，定咗喺度嘅，咁就令到我哋嘅肌表就理咧舒展唔到啦，因为佢收实咗啊嘛，咁气血咪唔通啦，唔通咪痛啦。 嗯，咁风咧？ 嗱，风咧佢嘅特性就系周围走嘅，咁啊两样夹埋就令到我哋周身嘅。抗病能力你话胃阳咧就受到压制啦， 嗯， 因为佢有周围走啊嘛，所以就周身都痛啦。嗱，除此之外咧，仲会见到即系怕冻啊，即系尖寒尖冻啊，亦都有可能会发烧，就冇汗嘅，嗱个鼻咧会流鼻水嘅。 嗯，咁呢个情况点样医治咧？嗬， 个治法就系疏散风寒，解咗呢个表症啦。 系、嗯。搞掂咗风寒先咯，吓， 冇错啦。 好，第二个实症咧就系湿困肌表啊。 嗱，呢个唔同咯，重点喺个湿字。呢个病人好可能因为咧落雨 冇遮，淋湿晒，湿住嚟行啦，又或者咧感受其他嘅湿邪啦。总之有湿，啲湿咧就停咗喺我哋嘅肌表嘅部分。 咁停咗又会点咧？ 嗱，湿嘅特性就是重着黏滞啊，即系定咗喺度，好似停咗喺度咁样嘅。亦都令到我哋嘅经脉气血受阻，运行唔通畅，咁有事啊。不痛则痛啦。 咁有啲咩症状噶？ 嗱，除咗呢个周身痛之外啦，嗱，呢个痛咧就痛过头先我哋讲嘅风寒促表噶，啊，比较重啲嘅。仲可以见到咧，成身都重啊，有湿就重啦，系咪？转身都转得唔舒畅嘅， 系， 即系好重力力，转得唔灵活嘅， 系。 个头又重，重到点咧？好似有条湿布咧卷住晒，扎住你咁样嘅。 哇！即系你可以想象，譬如你冲完凉、洗埋头啦，你包住条毛巾啦，个头都重啲噶嘛，系咪？ 仲系湿噶喎。 冇错。咁医治嘅方法系点咧？吓， 就要解表除湿啦。 系咁，所以咧，逢系湿重嘅时候咧，阿妈就会系煲啲去湿粥啊，或者饮啲去湿茶咁，系咪啊？ 系啲民间智慧系好叻嘅。 好啦，另一个实证咧就系瘀咗经脉系点咧？ 嗱，呢个咧，因为病得耐，多数系啲慢性病啊。中医话久病就入络入血，一方面会引起啲气血失调，大家唔协调啦。同时咧，病得耐亦都会生瘀啦。久病必瘀，咩叫瘀呢？即系啲嘢咧，一嚿嚿啊、肿瘤啊嗰啲都可以认为系瘀血嘅。阻滞喺啲动脉入边嗰啲粥样硬化嘅斑块都可以咧，认为系瘀血嚟嘅。总之就佢会阻住咗啲脉络，令到啲气血唔通。唔通就痛啦， 系啦，咁点样痛法嘅咧？ 吓，呢个痛咧有啲特点嘅噃，痛得嚟咧就好似俾锥锥你咁嘅，吉你咁痛嘅， 系， 而且咧痛定一处，因为嗰度有嚿嘢啊嘛，阻滞咗嗰度咧就嗰度痛噶啦，同时夜晚黑就痛得犀利啲嘅噃， 你真系好难瞓觉 嗬，系会噶，痛到你瞓唔到咯，佢按啊，即系有时咧你唔想揿佢，越揿就越痛嘅，睇下条脷咧，指指暗暗有一笪笪咧，我哋叫瘀斑啊， 系咁医治嘅方法又点啊？ 哦，就要活血化瘀同埋通络啦， 系成日都听呢四个字，活血化瘀， 通络止痛。 头先咧就讲咗个三个实症啊，咁有一个虚症啦，营气不足又点啦吓？ 嗱，有啲病人咧病咗好耐，冇起到身，都冇喐到啲手手脚脚，废用咗啦，以致到咧佢嘅营气不足啦，身体嘅营养啊气血咧都唔够，气血不和，咁亦都可以引起咧周身嘅痛嘅。 咁点样痛啊？呢个又 啊会周身酸痛，成身咧软赖赖冇力嘅，啲痛咧就你越病得耐就越重噶啦，加埋冇乜胃口啦，大便又溏溏烂烂。唔够气，冇气冇力，呢啲都系脾胃亏虚嘅症状嚟嘅。 咁医治嘅方法又如何呢？ 就要补脾益气，同埋调和营血啦。 嗱，头先都有提到啦，有啲系即系长期瞓床嘅吓，咁嗰啲又点咧？嗰啲会唔会痛噶？ 嗱，长期瞓床咧，未必一定痛嘅。有一种症型咧，叫痿症，萎缩个痿。 吓， 痿症就话我哋嘅身体啊，筋脉咧。都松晒、松弛晒、软弱无力，病得耐啦，因为你唔能够随意咧运动你嗰啲肌肉啊，令到佢咧就会萎缩。咁呢种症型就叫痿症啦。大家相似，不过咧痿症佢嘅肢体关节一般都唔会痛嘅，但系头先提过嗰个营气亏虚、气血运行唔通畅，不通则痛，就会见到身痛啦。 其实都好多好复杂嘅。情况啊，所以中医就真系要问清楚，辨证论治。 冇错啦，讲得好啱啦。 嗱，讲开呢啲周身都骨痛啊之类嘅嘢咧，咁会唔会有啲咩嘅古仔，又系类似咁样嘅咧？ 啊，讲起身痛，我又谂起一个自己打自己身体打到痛嘅小故事。吓、 啊，点样噶？ 嗱，记得读小学嘅时候咧，就上过一堂中文课。不过我就唔记得系国语嘅课本啦，定系一本叫赤毒嘅课本。 啊，嗰啲系好好嘅，就教我哋点样写信啊嘛。 父母亲大人膝下敬品者就咁学翻嚟噶啦。 系系系。 嗱，个课文就系话有一家人，祖父同个仔同个孙一齐住嘅，三代同堂啦。有一日食完晚饭，通常都系个祖父咧就教个孙做功课噶噃。不过咧，嗰个孙就唔专心啦，教极都错。哇！祖父教教下就猛啦，即刻咧就系啲怒火上升啊！顺手就攞起条鸡毛扫就 fit 个孙啊！ 一路打一路教。 嗱，呢啲系以前嘅方法，系咁样教法噶嘛，打大噶嘛，系嘛？ 系啦， 系。 本来咧坐喺 sofa 嗰度静静睇紧报纸嗰个仔，突然间就拎起条短棍。 吓，佢又想打埋个仔一份啊？ 吓，佢唔系啊，佢原来好大力咧，就打自己嘅身体，打到啪啪声。 系。 嗱，个祖父睇到，即刻大声喝住佢，就问佢：喂，你做乜鬼自己打自己啊？个仔就咁答啦： 我睇见你打我个仔，我心痛啊，所以我打你嘅仔，我等你心痛咯。 苦肉计啊， 系即系佢其实又好心痛自己嘅仔俾阿爸打吓， 冇错啦。 咁唯有咁做，痛一痛先，等阿爸就唔打自己嘅仔啦。 系啦，等佢停手啦，系啦。嗱，相信呢个咧一个虚构故事嚟嘅啫。嚟到我哋而家已经咧唔能够睇佛噶啦，系咪啊？但系谂翻我哋成长嘅阶段，其实咧都唔知几多人啊。包括埋我自己同埋阿钱，你都有份啦，可能 系啊。以前咧，其实随手见到乜就攞嚟打噶啦，攞起个三架又系打噶。 最容易一巴就升过嚟噶啦。 好彩我父母又冇一巴升过嚟嘅，佢只系打啲手手脚脚嘅啫。 哦 ，OK。不过咁会唔会系棒下出孝儿，或者出到好男儿、好女儿咧？咁我哋就要等历史嚟去证明啦。嗱，不过咧，我又谂起一首小学嘅时候唱过嘅歌喎，就系、是《读书郎》入边咧有两句歌词系咁讲嘅： 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要五年见爹娘，冇学问就点见爹娘咧？咁、 唱到好听啊，钱！ 多谢你。 嗱，我一谂到呢两句歌词咧，就即刻会专心读书，因为咧。避到皮肉之苦啊嘛， 即系你系怕打嘅，咁呢首歌咧就系徐小凤咧都经常，有时我都会播出嚟嘅，即系嗰个好轻松，亦都提醒啲朋友，其实要读书啊，读多啲书啊，好噶咁样吓， 冇错啦。 咁一阵间我哋听呢首歌啦吓、好啦，咁啊讲开话痛咧，咁今日所介绍嘅啲汤水。会唔会都同痛有关嘅咧？ 啊，梗系止痛啦。介绍一条活络止痛汤， 系 一个人量嘅。个材料有蓝奇即系五指毛桃50克或者60克冇所谓吓，桑寄生15克，老丝瓜又叫做丝瓜络一条。再讲一次，五指毛桃50克，桑寄生15克，老丝瓜或者丝瓜络一条。 咁点样整法咧吓？ 嗱，洗净啲材料啦。啊，老丝瓜就将佢斩件。如果一个瓜囊咧，就剪开佢啦。咁啊，将埋啲蓝奇、桑寄生一齐用六碗嘅清水，先用猛火煲滚咗，再收慢个火煲多8-9个字，调味就饮得噶啦。 咁功效分别系点啊？ 嗱，五指毛桃健脾化湿、行气止痛、除痰止咳；桑寄生驱风除湿、补益肝肾、强壮筋骨；老丝瓜即丝瓜络系通经活络、去风解毒、消肿化痰。咁夹埋晒扎嘢咧，就可以行气止痛、强壮筋骨啦。 咁嗱，崔博士，你提到嗰个老丝瓜咧，系咪即系咧，佢系晒到硬咗之后咧，然之后有啲人我嚟擦背噶嘛，系嘛？ 系啦，嗱，老丝瓜可以咧，就系即系未必嗰个囊攞咗出嚟嘅，就老咗嘅丝瓜，但系好多时候咧，个丝瓜络就攞咗出嚟嗰个囊啦。 系 嗱，佢就系丝瓜干燥。成熟果实嘅叫维管束啊，即系嗰扎纤维啦。 管束哦，咁系点样样嘅咧？ 嗱，我哋喺小贴士咧就介绍啦。喺日常生活入边，我哋可以用呢个丝瓜嚟滚猪肉汤啦，系咪啊？煲汤有清热解毒、驱风通络嘅功效。但系如果用到老丝瓜，即系丝瓜络咧，就对身痛嘅人士咧更加有效嘅。丝瓜络系味甘平性嘅，有通经活络、清热化痰顺气嘅功效，亦可以咧爱嚟医我哋咧嗰啲胸骨啊、肋骨嗰啲痛啊、腰痛等等嘅。佢有去风解毒、消肿化痰嘅功效，可以医到一啲风湿痹痛啊、胁肋痛啊，同埋咧生疮啊、嗰啲大疮啊、筋脉拘挛啊，即系拉到紧紧想抽筋嗰种。甚至你有痰多咳嗽。都可以用它来舒缓我们的身痛啊，同埋那些症状嘅。 系 一个星期饮2-3次都冇问题啊。 都不妨试试嗬。 冇错。 咁啊，最后防疫小贴士又点咧？ 嗱，我哋开咗头咧，一路讲紧长新冠啊嘛，佢点样形成啊？佢症状开始咧就讲下中医嘅诊断啊、治疗同埋调理啦。先讲中医药，中医药自古以嚟咧对舒缓疾病所造成嘅后遗症同埋恢复身体机能系有好好嘅优势嘅。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的恢复期大多数是肺脾肾受损同埋气阴两虚呢啲咁嘅情况嘅。所以我哋嘅治疗原则就要扶正驱邪为主啦。中医嘅调理方法包括有用中药啦，用针灸啦，以穴推拿等等。 嗯， 我哋今日咧先讲讲中药。 系，咁中药系点啊？ 嗱，中医认为健康啊在于我哋机体平衡啦，阴阳平衡啦。个医师就通过四诊，即系望闻问切嚟制定咗适合调治呢个新冠肺炎患者佢哋嘅治疗方案，就开方用药嚟调整身体嘅气血阴阳，等到佢哋平衡，就改善到呢个长新冠嘅后遗症。等呢个患者可以恢复健康。根据中医嘅辨证，大部分呢长新冠嘅患者，因为佢哋好容易攰啊嘛，多数系攰嘅。咁同疲劳有关嘅症状都系属于气虚或者脾虚。因此呢，我哋治疗同埋调理嘅方法就系补气健脾啦。平时建议呢可以用多啲补气健脾嘅嗰啲药材啦，譬如北芪啊、南芪，即系五指毛桃啦、党参、太子参、花旗参、淮山、云苓白术、生薏米等等，呢啲都系益气健脾嘅药材，我嚟做下药膳啊、汤水啦，就有助改善疲劳嘅。 咁而家成日坊间讲嗰啲脑雾咧，有冇帮助啊？ 有噶，脑雾啊、关节痛啊、焦虑、失眠呢啲咁嘅症状，都可以通过中医嘅辨证论治咧嚟处理噶。 好啦，今次咧就讲咗中药啦，下次喺防疫小贴士会继续讲针灸啊、以穴同埋推拿噶，系嘛？ 冇错啦。 咁而下个星期嘅大题目，今日讲咗身痛啦，下次系讲咩咧？ 都系讲身体身重啊。 哦，有身重同身痛又唔同嘅， 唔同啊，重力力嗰种啊。 好，咁下次大家记住收听啦，唔该晒崔博士，我哋一齐嚟读书咯。 好嘅， 拜拜， 拜拜。 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呀，不怕那风雨光，只怕先生骂我懒嘛，没有写完嘛，不言见爹娘，啷个个啷个个啷个个啷，没有写完嘛，不言见爹娘，小。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做人有真气呀，不受人欺负呀，不做阉和羊，啷个个啷个个啷个个啷，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 小凤姐的读书郎结束我们今朝节目，听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纽约股市显著下跌，投资者忧虑联储局积极加息压抑通胀，可能触发经济衰退。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0516点，跌876点，跌幅2.79%。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49点，跌151点，跌幅3.88%。指数较今年初纪录高位下跌22%。技术上确认进入熊市。纳斯达克指数报10809点，跌530点，跌幅4.68%。美国通胀率创超过40年新高，投资者预期联储局今个星期政策会议将会加息75点子嘅机会增加。美国10年期国债孳息率升穿3.4厘，创2011年以嚟最高，打击科技股。同高增长型股份。中环云咸街上星期五发生的枪击案，警方悬红25万，呼吁市民如果有资料提供或者知悉涉案枪械或者使用枪械者的下落， 尽快报警或者和警方联络。警方说由于案件涉及暴力和枪械，警方和其他执法部门联系和交流情报。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昨日和入境处还有海关高层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加强合作，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这一类严重罪案。警方联同海关还有入境处人员昨日突击搜查尖沙咀弥敦道一带处所，包括酒吧、娱乐场所和宾馆，拘捕一名20岁非华裔男子，涉嫌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宣布，出于个人理由不会寻求连任。巴切莱特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会的时候宣布有关决定。他后来说，决定和早前访问中国的行程无关，自己早在两个月前就作出决定，并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打算返回智利和家人共度时光。巴切莱特又说，他的办公室正在更新对新疆人权状况的评估，发表报告之前会和北京分享意见。70岁的巴切莱特是智利前总统，上个月访华期间曾经到访新疆。但是部分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不满巴切莱特的对华态度不够强硬。中方早前说，巴切莱特此行取得积极务实成果，又形容对方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的新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转到瑞典访问，指斯德哥尔摩当局已经采取措施争取土耳其支持瑞典加入北约。斯托尔滕贝格和瑞典首相安德松会谈之后表示，欢迎瑞典正是着手修改反恐法，并且确保武器出口的法律框架，将会反映作为北约未来成员国的地位，形容是解决土耳其忧虑的两个重要步骤。安德松说，将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制定更有力的法律。瑞典和芬兰因应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上月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但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不同意两国加入，理由是两国包庇被土耳其列为恐怖分子的库尔德工人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